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25集，又死一个。现场沉默片刻，瞬间炸开了锅，围观百姓都惊骇，这小孩是谁呀？好像身手不错呀，不过这也太小了，还没马腿高呢，怎么跟五大三粗的方武打呀？楼上众多高手都摸下巴，小四子捧住腮帮子张大嘴。方武让萧良气乐了，一挥手， 小鬼上一边待着去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 你转什么呀，爷还真没把你放眼里。 说着，萧良伸手一把拔起刚才邹良飞过来插在地里的大旗。这个举动，在场围观的人又一片哗然。这军旗少说四五十斤重，小孩自己才几斤重，真有力气啊。萧良将旗子在手里转了个圈，一旗杆挥过去就砸马腿。方武一惊，但是马就这么站着，哪儿躲得开？他也是没料到，有些措手不及，都不记得用兵刃去挡一下。怪也怪萧良动作太快，而且来势汹汹，一旗杆就砸上了。那马腿一软，立刻就趴地上了。方武哪儿还坐得住，一头栽下马，盔甲也歪了，头盔都掉了，别提多狼狈。围观众人看得有趣，这叫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，好些人都哈哈大笑。城楼上，包岩又开口了：“ 饭桶。”“ 是啊，好饭桶。”“ 饭桶来的。”“ 你这臭小子。” 方武爬起来，心中后悔，刚才怎么就没防备这孩子呢？这马失前蹄，四周人喊饭桶的声音他都听见了。萧良见他起来了，伸手将旗子往地里一插，旗杆稳稳地入地一尺，迎风招展。邹良看了看那旗杆，点了点头：“ 好内力。”“ 这小孩好生猛啊，跟赵普小时候太像了。” 方武恼羞成怒，就要过来教训萧良。萧良腾身一跃，跟只小猴子似的蹦上了方武的肩头，站在他的肩甲上，抬手对着他脑门就是两个烧力。“ 叫你说我娘。” 方武可算是倒了霉了。萧良跟只灵猴似的，方武可是一身几十斤重的盔甲。宋兵都是穿布人甲，骑马的战将盔甲更重，这一身铠甲光甲叶就多达2000片，少说60斤重，手里还提着大刀，这有力都使不上。萧良砸完他，还揪他耳朵，戳他面皮，扯他头发。方武原地乱转，胳膊抬不起来，拍不到头部，被肩甲挡住了，气得他暴跳如雷。方武实在是赶不走萧良了，而且被打得还挺疼，最后哇呀呀暴跳，对着自己的兵将喊：“ 放箭射死这小鬼。” 方家军营有专门的射手营，都举起弓箭就对准萧良。这时就见欧阳懒洋洋一抬手，唰啦一声，众人往这边看，只见他身后先锋营所有士兵的弓箭都举起来了，对准方武。“ 这孩子是我家元帅的徒弟，怎么好被外人欺负？” 方霸一皱眉，这野孩子竟然是赵普的徒弟，又在心中多骂了方武一句：“ 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孽障啊。”“ 梁子，算了，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？去上城楼去陪小四子。” 萧良觉得气也出了，就也不折腾方武了，一踩方武的脑袋蹦起来多高，回到城楼上。小四子张大了嘴巴看萧良：“ 小梁子好厉害。”“ 姐儿，你累不累啊？累了靠在我身上。” 萧良乖乖站在小四子身边，还卖口乖。 小四子笑眯眯挽住萧良胳膊跟他靠在一起。萧良这会儿晕乎乎，哪个是方武不记得了。方武憋了一肚子的气，戴上头盔重新上马。 二弟， 这时方文叫了方武一声，那意思是让他回来。但是方武觉得颜面下不去，他这回更要打赢欧阳少征了，不然以后岂不是天下人的笑柄？ 欧阳少征，别躲在里面做缩头乌龟，我不跟小孩一般见识，有种的你出来跟爷大战300回合。 欧阳少征嘴角抽了抽，方武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他不可能不出战。其实欧阳本来觉得以方霸的智慧，不说智慧吧，就说他这么多年行军打仗的经验，应该不至于打起来，让老头赶紧收兵也就得了，可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二货将军。这会儿城墙上观战的百姓还想接着看呢，就嚷嚷着打。欧阳少征望天翻了个白眼儿，瞧了瞧方武，这小子耀武扬威的德性还真挺气人。欧阳往前一催马，兴趣缺缺对方武勾了勾手指。城楼上观战的林业火看白玉堂， 几招？ 一招， 最多一招。 怎么着有两招吧，欧阳好歹要客气客气的。 欧阳少征走在战场当中，单手拽着马缰绳，单手拿着他那根冰铁棍，都懒得看方武。欧阳这种大将，对方也来个大将，那才有意思呢，就这么个250有什么好打的，掉价。方武可来了精神，对面的就是火麒麟欧阳少征，他一催战马上前举刀，力贯双臂，举刀就斩。欧阳少征不躲也不闪，单手轻轻一挥棍子，众人就听到清脆的一声响。方武的大刀飞了出去，在空中呼呼打了几个转之后，插在了方霸的眼前。方霸就觉得眼皮子直跳，胸口发闷，给儿子气的。方武也有些傻了，刚才欧阳少征貌似没用力气，怎么他手就握不住刀了呢？包岩拖着下巴趴在城楼上看， 比想象中还要饭桶 啊，好没用啊。 欧阳少征本来想轻轻一拨他的刀，让方武再走个一两个回合，稍微给他点面子，打发他回去，可没想到一上手是这么个结果。 这方武也太饭桶了吧，这都招架不住。 不止欧阳疑惑，楼上众人也有些疑惑。 刚才欧阳没用什么内力啊， 有些不对劲儿。 白玉堂突然示意展招看方武。众人再看，只见方武突然像是十分痛苦，捂着胸口在战马上歪了两歪，随后栽下马了。方武像是昏倒了，脚还在马蹬子里，他那匹战马也受了惊，转身就往回跑。欧阳少征看不太懂了，连他的黄骠马也没看懂这啥情况。方霸叫人将方武的战马拦下，方才下马想将方武扶起来，却发现方武一动不动，方才微微一愣，看了看方武的脸，脸色刷白，而且双眼直挺挺目视着前方。众人都一愣，方才伸手去摸了摸方武的脖梗，当场傻在了原地，良久抬头看他爹。 二哥死了？ 这下众人都傻眼了，城楼上展昭等人傻眼了，连欧阳少征都傻眼了。 你学新功夫了？ 没有啊。难道是我内力见长？ 你看到方武是怎么死的吗？ 没有，反正肯定不是欧阳打死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回头看殷侯和天尊。 他刚才抡圆了一刀砍下去的时候，似乎到后来力不从心，而且双目突爆。 众人又下意识地看蹲在一旁的萧良。 你刚才打人用多大力？ 没有啊， 我就给了他几个烧力，戳了他两下，扯扯他头发，要是这样都打死了，那你不早被我弄死了吗？ 嗯，倒也是。 情况和方俊好像，方俊是不是也和庞玉打着打着就突然死了？只是庞玉那会儿是两人还在对战，这边是兵器飞了，没法继续打。 这边正讨论，方家人可不干了。这时就听方爸吼了一嗓子： 欧阳少征，你竟然下毒手杀我儿子。 老爷子，这么多人看着呢哈，我可没打死他，我轻轻一挑他兵器，他就自己死了。 围观的众人也七嘴八舌议论，都觉得方武死得蹊跷。方爸想了想，抬头看城楼上好奇张望的萧良： 难道是你？ 我什么？ 是不是你暗下毒手杀害我孩儿？ 我才没有。 方爸此时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只认定了是众人害死了他儿子，庞家人害死了方俊，赵普的人害死了他的次子方武。方武虽然莽撞，但是十分孝顺。方爸80岁高龄，老来丧子，一连死了两个儿子，如今眼睛都红了。不止方爸眼睛红，方文和方才眼睛也红了，毕竟是骨肉至亲。 欧阳少征，你杀我二弟，我要你偿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